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豬皮、魷魚、栗子、鴨掌、魚蛋、花菇、走地雞、西蘭花、魚耳福袋、花膠、虎蝦、腩肉，仲有鮑魚添。咁大盤盤菜足夠10至12個人食，原價1288元，而家紅米米飯主題餐廳做緊處女優惠價1088元咋，快啲打電話嚟訂啦！ 好啦，咁啊，我哋啱啱啊见到即係吓人民超市嘅广告啦，係咪咁啊，顺便啊即係都要宣传下，因为我听日呢就同阿教授一起去呢一个人民超市嗰边呢就有个讲座嘅。咁啊，因为阿土伯你唔得闲嘛，係咪如果之前问咗你。 都唔记得咗。 你话唔得闲啊大佬。 近排有少少忙啊。 又过年又剩啦，咁啊。 上个礼拜都阿龙同阿 昌啊。 两位喺度顶啦。 係啊。 我都想问你呢个问题呢，当你又唔喺香港，我又唔喺香港嘅时候，究竟。 係啊，做准备好晒啦，冇问题啦。阿龙又真係。阿龙掂㗎啦，龙有 fans 啦已经啊。咁啊，所以即係证明咗亦都冇问题啊，係咪先。咁啊，下个礼拜都我唔喺度啦，咁啊得返你两个啦。即係可以再揾多一個人， 咁咪叫阿昌上嚟 啦。咁你試下叫阿昌上嚟啦，佢好似好得閒啊，你睇到。咁啊嗱，就聽日晏晝就4點至5點半，咁我同阿教授咧，鄭教授咧就會喺人民超市嗰邊咧就有個講座嘅，就係中美貿易戰嘅歷史契機同埋香港嘅角色。咁啊就而咧，咁我即係就算去唔到嘅朋友啦，咁樣咁我哋即係花生台亦都會有個即係 YouTube channel 直播，應該唔係 Facebook 直播或者係咁啊呢個我同阿龍再夾夾。是不是、好啦，咁啊今日返到嚟啦，咁啊其实好多嘢讲㗎喎，其实就嗱我哋一个礼拜冇见到啦，咁啊呢两个礼拜发生咗好多事啦，咁啊即係对于林郑嚟讲呢都係呢两个礼拜非常之难挨啦，係咪咁啊即係佢相继即係好多事情甩碌之后又派4000又唔掂啦，跟住又即係呢 三岁又搞唔掂， 床位又唔够啦，係咪咁啊 中门就甩晒碌。 系啊，即系嗱，我觉得佢呢年系非常之混滞， 佢基本上系犯太岁啊。 吓，咁同埋咧，就其实咧，即系嗱，你要知道嗱，香港人咧，嗱，你经历嗰旧年咧，2018年咧咁政治化嘅一年，咁我哋有好多咩马海马健事件啦，系咪？又呢个取缔民族党啊 ，DQ 啊，系嘛？我哋又即系输埋两个嘅，即系呢个九龙东嘅补选啊，咁样样。咁我谂，即系好多香港人对嗰个政治化嘅事件咧，其实都好麻木噶啦，已经系。 唔系，但系你。特区政府系即系同埋市民系攬炒啊嘛，你谂下我已经即系其实实不相瞒，我真系开始咧系冇感觉嗰啲嘢，即系例如沙中线嗰啲丑闻啊，嗰啲漏钢筋啊，成嗰啲嘢，好似 expected 咁啊，真系吹涨。 系啊，系啊， 即系我都有少少悔疚，但系其实应该好愤怒噶嘛。 但系你去到唔系，即系呢个就聪明啦，嗱。去到而家今時今日咧，沙中線咧，即係我哋早兩日都知道啦，其實係即係佢而家突然間佢話嚇，即係嗰個南北面嗰個即係隧道同埋佢嗰個即係列車停放處，咁就係話原來佢自己擅自改咗施工，又冇去報告嘅嚇，咁而且咧佢啲文件又唔 Q 見曬，咁點可以發生件咁嘅事 嘅咧，其實係 好又唔見到七成啊嘛， 係啦，嗱，原本第一日咧就話唔見四成，搞搞下咧，佢第二日咧就變咗唔見咗六成，跟住再搞搞下咧變咗七成。哇，大佬日日都唔見啲文件嘅喎，你日日都有人咧去消滅證據咁樣樣喎，其實 係。禮頓究竟係咪上市公司嚟噶？ 禮頓呢就起碼好似喺呢個澳洲上市嘅，其實就係、 是。喂，你唔可以冇曬啲 document 嘅。咁 但係啦。 咁核數師點樣核數 呢？係囉，呢個係問題㗎嘛。即係你做核你做呢個會計即係呢個丟啲 嘅嘢。喂，我哋 disclaim 啦 ,opinion 㗎喎。係啊。乜都唔見曬。 係啊。咁好啦，嗱，即係個而家呢就當然啦。 跟住你如果係喺香港，你 FFC 係喐你㗎喎。 係啊，係啊，係啊。 隨時追。 即係證監嗰啲嘛，係咪？ 隨時停牌喎，如果核數師俾個咁嘅 report 出嚟。你股价大跌嘅喎、 哦，件事搞到倒泻罗蟹，究竟责任谁属咧？其实唔想问嘅，其实我哋去一段片先。 等埋报告先咯， 依家立立乱啊！ 唔见文件，擅改设计，就算豆沙线红磡站出几大问题，建制态度照旧， 不离不查。 奶妈礼拜四仲极速配合，等建制派喺反对用立法会特权法有个挡箭牌啊！ 我喺呢度亦都主动咧系提出会将呢三个喺红磡站扩建部分嘅工程部分咧，都系纳入早前成立咗嘅独立嘅法定调查委员会嚟到去调查同埋跟进。 话因为同红磡站月台层班连接墙属同一个工程同同一份合约，所以同一个调查委员会查会适合啲。 咁到而家为止咧，港铁公司都系未能够向路政署全面交代呢件事，包括点解啲施工记录会不完整，个具体情况系点啦，相关嘅问题啊嘅规模同埋程度系点。 身为港铁大股东，点解只左手唔俾文件右手呢？真系谂死你啊 ！Anyway， 循例都要讲翻句， 对于呢个工程出现咗咁多嘅问题咧，我系表示十分失望啊！亦都对于港铁公司喺监管工程嗰方面系有相当嘅错失咧，我都系又系讲啦，都系感到非常之遗憾，非常之失望。 过去一年你团队都讲了不下百次了，相信市民都是一样，不过市民是怕危险，怕公帑乱揈，而你就只是怕没得准时通到车啫。 唉，咁啊，真系 总结得唔错啊呢句。 系啦，大镬成咁，咁啊，即系而家咧嗰个叫做系港铁啊，嗰个叫做系即系而家嗰个叫做行政总裁梁国权啦，佢就话啦，冇证据显示嗰个安全结构有问题，系嘛？咁而且佢而家仲同呢个政府咧， 真系醒啊！而家啲官咧，啲公关， 你冇晒 record， 冇你符啦，已经 两个 double negative 吓， 冇证据显示， 你啲唉，你啲 施工冇问题， 你咪学边个？你咪学边个？ 六八九啊嘛， 呢个咪呢个咪学六八九咯？ 呢啲系英文嘅想法嚟嘅，呢啲 咪六八九咯？喂，你冇晒记录，喂，乜嘢都证明唔到啦。咁但系点能够好似你咁讲？你话想局部咁样通车啊？喂， 算吧， 你唔使理信心噶。喂，你唔使理香港人点谂噶。 嗱，我当信心都时少，我当一下。咁真系喂，有事嘅时候，真系好似你头先嗰句说话咁样，冇证据显示有关嘅结构。冇问题， 系啊， 佢真系咁，唔系咁我剔住你呢句说话，到时我咪有事嘅时候，系咪所有人向你索偿先？ 喂，大佬好危险噶， 我向你港铁索偿，即系最后尾就系你大股东搞啦。 因为而家咧，你见到我琴日，你今日啊，连陈茂波都走去搭港铁啊，知唔知点解啊？ 我知，俾你俾社民连讲， 系咪？喂喂，你用乜嘢？你搞到陈茂波佢都濑嘢噶？ 唔系，所以而家呢个社会系一个好奇怪嘅。就係點樣呢？因為啲高官咧，真係不食人間煙火，亦都係真係所謂嘅離地。喂，你唔需要答呢啲嘢，你唔需要同人哋逼。 嗯 ，That's why 你冇咁嘅感覺，咁嗰個安全同唔安全，好似同自己置身事外咁喎。喂，呢樣嘢係幾嚴重？其實老實講，最初你唔係話定呢個題目㗎啦。如果你一講話呢個題目，我話又講。喂，我講咗三四次，我已經 你咁嘅反應咧，你講呢咁嘅反應咧，就中咗計啦。即系政府啲奸计咧，就真系其实佢系得逞啦。佢就系想你咁啫嘛，佢就系想你闷啫嘛，就系想你麻木嘅啫嘛，就系想你连提都唔想提。 唔系，我有一点唔同，就系我观点已经重复 啊。 喂，讲嚟讲去都系嗰样嘢啫嘛。喂，第一，喂，你政府作为大股东喺港铁嘅，你都有人喺你个董事会里边。 系啊。 喂，你请啲咩人翻嚟噶？去监察你个工程，点解个质素会咁差噶？呢个第一点。第二就系、是，喂，点解相对我哋唔系第一日喺港铁噶系嘛？地铁噶系嘛？七十年代都起紧啦，点解搞到咁大镬噶？咁你判俾咩人啊？嗰啲友系你点样去揀嗰啲标噶？同埋你点样监察嗰啲标噶？喂喂，老实讲呢啲真系老生常谈，我哋读过 public management 嘅人都识噶啦嘛。点样 monitor 你嘅 contract 啊？系嘛？点样可以有 control？ 我冇人话嗰啲嘢系需要政府去做，因为都唔现实嘅，系嘛？你咁大庞大嘅部门做工程，呢啲梗系外判俾即系市场噶啦。是咪咁啊？除咗價低者之者得嘅標準之外，亦都有佢嘅過往經驗啊、質素啊，甚至乎你要監察佢嗰個施工。喂，同埋仲有一樣嘢好笑喎！喂，你搞到咁甩碌，竟然嗰啲承判商唔需要賠償嘅，跟住就我哋埋單。喂，我頭先奇奇搶噏，或者因為我冇準備。但係隨口噏咧，都基本上我估你都幾難答。 唔係嗱，政府有懲罰佢，你知唔知點懲罰佢啊？ 下次唔俾投标嘛，系嘛？ 唔系投标咧，佢要停赛啦，实十五个月嘅咋？ 停赛都冇用啦， 十五个月啫。 佢而家你如果我哋自己孭飞去俾翻钱嘅时候，唔系嗰个十几个月咪投咯，咪保留翻嗰啲咁嘅工程咯。你唯有系咁嘅啫，系咪？喂，你唔觉得个政府系好搞笑的一样嘢嚟嘅咩？ 系啊， 好似啲发展中国家咁样，第一次喺呢啲大型工程咁样。喂，第一次喺啲咁嘅大型工程，我當你政府嘅公務人員係冇經驗，或者你嗰、那個港鐵作為一個叫咩啊 ，corporatization 之下嘅公營機構係冇經驗去監察呢啲工程，咁甩少少碌，我都勉強啊，勉強嘅啫，係情有可原。喂，但係喂，香港經驗豐富，不停喺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喂，你唔系咁样都唔知噶系嘛？ 哇！ 喂，铺喺度超支。 嗯。 喂，你点样监察嗰啲工程嘅进度嘅，大佬？ 啱啱咧， 喂，次次都系我哋孭镬嘅，点解个政府咁鬼渣嘅？喂， 啱啱 唔系嗰啲友要守时嘅咩？ 啊， 系咪？嗱，你搣个标书就系咁啦。 嗯。 你有咩嘅不可抗力嘅因素、结构性嘅因素，令到你嘅工程延误，咪 negotiate 咯？正如佢嗰啲咩 arbitration centre， 系咪？咪喂咁啲咁闊佬喎，大佬你個荷包咁爽嘅，原來哇投政府中情咪發達，哇唔怪得啲人救病你哋官商勾結，唔怪得啲人話你而家呢一個咁嘅制度裏面係不斷傾向你嗰班工程界，即係鄭若華老公之流。喂，你唔怪得人哋咁樣係會指控你嘅，有咁嘅懷疑嘅。系咪啊？質素有問題，跟住就貴到阿媽都唔認得佢起啲咁嘅嘢，完全冇監察，你嘅政府完全成個 institutional setting 啊，係彎嘅。簡單嚟講就係、是，喂，發展中國家點解搞成咁大鑊？個政府即係效率不彰，除咗個貪污舞弊嘅問題同埋公務員質素嘅問題之外，就係、是、你成個 institutional setting 都有問題啊嘛。我想推行呢個政策，推行唔到嘅。OK。喂，而家你系同嗰啲咁嘅国家系互相比美喎，大佬，唔系叫比美添啊屌！大家即系海军斗水兵喎。 嗯。 喂，呢、這个你唔系觉得好惊讶咁？我真系好惊讶，老实讲，亦都真系唔想讲，讲极都系嗰啲论点嘅，系嘛？ 其实就有新嘢。 你林郑月娥头先嗰个回应， 啊， 两只字就失望。 嗯，失望啊，同埋遗憾咯，又系讲呢啲咁嘅嘢，咁即系 喂，失望同遗憾冇用嘅咧、啊。你抛晒呢啲所有嘅形容词出嚟咧， 会严厉跟进啦吓， 都唔能够解决个问题。 咁、啊、你睇下点样严厉跟进嗱、啊，所谓严厉跟进也者咧，佢就话而家就将嗰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佢嗰个调查嘅范围咧就扩大，就要调查埋而家你连文件都唔见呢件事。 唔系我问呢个问题，点解唔可以俾立法会成立一个权力及特权法案之下？嘅委員會去正式調查 嗱，佢咁樣講，佢公布咗咁嘅做法，佢就 PM 你咯，係嘛嗱？ 你 PM 冇意思嘅，喺當年嘅彭定康嘅年代，即係啱啱開始開放嘅政府嘅年代，經常政府委任嘅獨立調查委員會 同埋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案成立嘅調查委員會係並駕齊驅噶嘛？ 嗯， 係咪一齊做噶嘛？點解？因為係有 difference 嘅。第一，你諗下，政府成立嘅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向邊個問責嘅先？ 港督， 即係而家嘅 特首 咯，冇錯。跟住立法會嘅權力及特權法案成立嘅委員會係公開噶嘛？大部分嘅會議，除咗小部分之外。是大家真係各黨派有共識，認為呢一個係涉及到可能係政府嘅機密啊，成成嗰啲咁嘅原因啦、啊。 佢而家話你咁樣政治化嘛？ 喂，大佬，呢啲公務工程唔係眾人嘅事咩？ 啊， 喂，我哋唔使答咁樣，我哋香港市民，你搞到咁彎，咁我哋市民了解一下我哋個荷包點解戇居居咁？ 唔係，所以你 賺錢出嚟，跟住搞到咁彎，唔需要同我哋問責。 唔係，即係咁講，你話唔搞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即係你而家養呢班議員咧就廢嘅，佢應該做。 佢就係想令到你嘅立法會廢啊！ 係啊， 因為老實講，喺港英嘅年代，喺行政主導嘅情況之下， 嗯， 其實你喺財政上邊，你又唔可以增加政府嘅開支，係嘛？回歸之後，你加咗個分組點票，你唔可以有任何。對整個執政團隊的任何的政策上面的改動，其實我們已經廢廢地了、 嗯、 我們都是質詢一下政府提交一下這個的動議辯論，不過楊岳橋就可以不出席的，連那些都即是說下吹下水的那些私人條例草案基本上是廢了武功的。現在你得回唯一的權力及特權法案，就一些重大的事件包括醜聞、 嗯、 這些就是啦，連想調查都沒得調查、嗯、大哥，咁佢咪想製造到你成個立法會係廢嘅咯？ 係啊， 係咪？喂，你特首委任嘅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第一係你委任嘅。 嗯， 我點知你揾咩友啊？好啦，我知道你揾咗咩友啦，都係你啲友嚟嘅啦。 不過其實你而家見到，你唔好以為呢個法官夏正民係鬼佬，好似好公正咁啊！咁而家禮頓啊，唔係你個中科都話 好啲嘅夏正民， 唔係嗰個唔係，但係而家中科就鬧佢，喂大佬，你而家點解你前線嗰啲即係剪鋼筋啲員工，你唔傳召佢去調查，去答話，大佬？咁佢話咩啊嘛？佢個理由就係話，哎唔可以調，我哋而家唔係調查咩刑事問題係嘛？我哋而家調查一啲責任問題。喂大佬啊，點解你唔調查呢啲咁嘅前線剪鋼筋嘅員工？喂，其實佢哋係好重要噶，喂，佢哋系提供咗好多环境证据，边个叫边个俾我打？系啦，边个揿佢掣啊？即系细伦成日话斋，边个揿掣啊？喂，大佬呢啲好清楚嘅，大佬啊， 系咪啊？喂，以前你做开工程嘅时候系咪咁嘅？一搞唔掂嘅时候，搏唔到嘅时候， 嗯， 老细咪叫你剪噶？ 系咯， 你觉唔觉得呢个安全有问题噶？ 嗯， 你有冇 code of conduct 噶？ 嗯， 你哋有咩守则噶？喂。你要將件事，我唔係話刑事或者追究責任嘅問題咁簡單，或者我哋先拋呢個問題唔處理嘅問題，因為呢個日後都係留翻可能商業罪案調查科或者差佬去調查嘅啦。喂，咁我要 find 一個 reason， 呢班咁重要嘅人，我竟然唔做。但如果你立法會有權力及特權法案嘅話咧、嗯，成立嘅調查委員會咧， 係啊， 即使立法會員甩咗碌。 就唔會自我設限噶嘛，大佬啊！ 唔係，就算我當好似楊岳橋咁甩碌， 成日攞嚟講， 我當佢甩碌啊，唔記得咗啊，咪唔出奇啊！咁你啲人會嘈噶嘛？ 嗯、 啊，再 sorry， 咁下次會議嗰時候加翻落去咯。 啊，係啊，係啊，係啊，呢個 teamwork 嚟噶嘛？ 唔係呢個係俾公眾有機會去參與同埋監察嘅一個渠道啊嘛。如果唔係，你立法會成立嘅權力及特權法案，再成立委員會嚟託咩？就是因為你是一個好像例如美國國會那樣一個 hearing 嘛，喂，那個在電視直播的嘛、嗯、你記不記得我們成日有時 Facebook 都有都 share 那些 hearing 的啦、嗯、包括這個朱克伯格、啊嗯、那些友咪上去、解釋給國會議員聽，雖然那些人就笑那些國會議員，你們不認識 Facebook， 美國最近這個首席大法官啦，是不是因為 Me Too 的事件搞到很麻煩，都是個聽證會都是直播的啦， 喂，那你才可以令到即個社會是更加開放的嘛、 嗯、 令到有公眾的參與嘛，是不是？喂，現在無論你間接選舉出來的代表是廢柴來的，廢曬武功的，基本上咧，話打功夫其實已經係俾人廢咗武功啦，係咪？跟住你公眾亦都冇得參與嘅、 嗯， 只係得我哋喺度 嘈下，或者啲人咧累積咗啲怨憤，或者咧就係已經係完全麻木。喂，咁你覺得呢個社會係健康咩？喂，呢、這個 political environment 你覺得係咪好健康先？我真係唔覺得係、啊。喂，你連宣泄嘅渠道都冇，你諗下肥棒嘅年代，佢夠強勢啦，幾多單嘢？如果我冇記錯，係咪？你嘉利大火又成立嗰個委員會，嗰陣時候機場嗰啲工人啊，俾人剝削，即係啲外勞咧，啲承判商啊，揾佢老襯，又成立個調查委員會， 甚至乎好似蘭桂坊踩死人都係有。 我記得包子金有做，我唔記得咗有冇做。但你諗下新機場大混亂 人，係啊都有啦，大混亂啫。你 嗰陣時就講， 你講緊董建華 已經係迴歸咗㗎啦。 係啊， 喂，即係你建制派。而家你變咗就係真係名正言順嘅保皇黨咯，你咁樣幫我特區政府護航，喂，你見唔到啲咁嘅工程，喂，了解下都好係嘛？ 仲有咧，你見到 可能你啱㗎，喂，其實呢個係無可避免 嘅，仲見到你嘅 剪鋼筋係應該嘅噃。 唔係以前係講緊政治事件，嗰班咁嘅建制派先，唔係即係嗰班咁嘅親共派先走去保駕護航嘅啫。而家係講緊你只不過係一個工程失誤，喂，其實表面上大家可以將佢包裝成，喂，係工程失誤嚟嘅啫，喂， 好濕碎啫， 係咯。 或者唔需要一個好大嘅政治風波 嘅情懷，而家唔止，你係 fraud 嚟嘅，而家係大佬，喂，你自己私下改施工做法喎、啊，大佬啊，你真係你呢個明顯係呃喎，呢個係，而且唔止一次喎、啊。 咪其實甚至係嗰一班咁嘅保皇黨可以走出嚟話、啊，喂，其實呢一個係技術討論嚟嘅噃，喂，我哋走出嚟係專門真係講技術問題，唔牽涉咩 budget 問題，喂，其實都可以。包装到件事即系瞒天过海咗噶， 唔系，但系呢个系涉及到背后嘅政策喺度嘅，所以佢先咁紧张，所以就唔单止个工程失误咁简单， 唔止政策咯， 因为系你政府作为大股东，你嘅港铁喺公司化之后，你判上再判，衍生出嚟，我哋不能够令到市民有足够监察嘅问题啊嘛，我哋啲公帑究竟系点使啊嘛？喂，而家好似中六合彩咁啊，大佬，嗰班友，嗰啲大判、二判、三判，一投到政府嘅工程發達啦，屌冇網管嘅，好似呢鋪咁，話剪鋼筋就剪鋼筋啦，搏唔到。喂，老實講，你轉唔到埋去，應該拆咗去再嚟過咁啊，大哥。好簡單嘅道理嘅啫，係嘛？其實我唔識呢啲嘢。 你回顧翻成件事啦，即係呢個沙中線。 你想講咩話？ 唔係，其實好簡單嘅啫，係你買啲鋼筋翻嚟，你已經開始就係驗貨㗎啦嘛。一轉知道有問題㗎嘛，嗱臨換咗佢咯。 你都 同埋佢而家佢衰嗰啲嘢咧，嗱，因為其實之前就即係港鐵日日都公布啲數據係嘛，即係日日都公布究竟有啲幾多唔合格又剩。喂，佢自己本身話合格嗰啲店嗰啲，甚至乎專家證人都走出嚟講，哇，其實咧你嗰啲咁樣嘅即係嗰個標準都太嚴噶啦，其實用竹枝都搞得掂噶啦。喂，咁樣講嘅時候，我係好驚喎，大佬。 咩叫竹？咩叫枝啊，大佬？ 佢用竹枝去代 翻。咩叫竹枝喎、啊，大佬？ 即係搭棚嗰啲竹啊，然後啊， 再 係啊，然後再 搭棚嗰啲棚架。 係啊，然後再撈水泥，跟住咧就翁實佢，跟 誒都掂啊。 係啊，跳兩跳都冇問題啊。佢嘅意思 係可以揾呢啲咁嘅專家證人嚟㗎。嗱，雖然嗰個係鬼佬嚟嘅，喂，但係都唔係過分成咁㗎，大佬。即 係你又唔好咁崇仰，你唔好以為鬼佬堅先啊，大佬。 唔係啊，即 係 fraud 呢個字啊 ，fraud 啊。呢、這個字其實都係鬼佬創出嚟嘅，就因為佢哋人犯啊嘛，大佬。 係，乜、那個情況就係咁啊？同埋你嗱，回顧翻啦，即係其實都差唔多成年啦，唔係都冇年嘅，舊年係五六月爆出嚟嘅。咁啊，五六月爆出嚟之後咧，喂，其實講真，喂，你而家呢個即係政府係咪林鄭嗰啲？喂，你冇權啊，去講咩失望啊、嚇、啊、震驚遺憾啊呢啲嘢，你冇權講呢啲嘢嘅。因為其實嗰陣時你陳凡講到明嘅。我哋嗰個監管制度係冇問題嘅喎，同埋路政署每個月啊，同港鐵都會舉行呢個項目統籌會議，同埋咩項目進度會議啊，去監察沙中線嘅進度啊、工程設計啊。跟住另外你又揾啲咩監核，又揾咩揾啲監核顧問喎，出面又揾。 唔係你數呢啲嘢係冇意義 的。係咯， 我從個結果已經得㗎啦，我唔需要了解你頭先喺度吹嗰啲咩，又話咩工程會議啊。 唔係啊，如果係有嘅話，咁佢應該有嗰啲 record 喺度㗎。 個結果已經話俾你聽，基本上嗰啲嘢係走過場 嘅，係咯， 係鬧嘅， 即係作㗎啦，係咪？全部都你有份寫㗎嘛，大佬，政府係 一係就有擺到就俾大家睇，跟住咧其實就係 冇搞嘅，一系咧就算牌路俾你睇，亦都有搞嘅。其实大家都系唔认真嘅。 系啊， 简单啲讲，粗俗啲讲就叫勾流流嘅。 你管唔掂港铁啦，咁你路政啦，路政边个搞噶？系咪要揾人出嚟讲啊？系嘛？你嗰啲咩监核报告？喂，你出边请人，我哋揾香港人，即系纳税人啲钱去请噶、啊。 其实讲咁多细节都冇用噶啦。你讲呢啲咁嘅嘢咧，其实系将呢一单嘢咧，就同呢60、70年代咸水楼咧，就走去比较嘅。 根本上个个都有份啦。其实搞到今时今日咁嘅样 吓，即系一开始其实咪就系讲紧呢一堆咁嘅建筑公司，佢里边就系请咗一班嗰啲咁嘅退休高官，然后就走去 lobby 政府，跟住然后中间就偷工减料，点知嗰班人玩得太过分。玩大咗啫嘛，咁但係呢一樣嘢就牽涉到喂以後佢嗰、那個即係工程監管嗰啲咁嘅政策，喂咁動搖，甚至係動搖到林即係特首本身嘅利益嘅時候，咁咪真係 h 囉。 因為你如果揾到好似陳凡頭先你喺度即係係咁喺度讀嗰扎嘢出嚟，喂點解唔會係你監管嘅責任？ 咪係囉， 跟住又點啊？ 你得清嘅責任。 下一個問題就係問。咁你個監管嘅制度完全出咗呢個問題，咁你點改善？ 同埋而家唔知沙中線。 再問嘅，再 further 一個 question 就係、咁你需唔需要問責？咁你玩完啦，同埋所以喂，老實講、原本好似阿龍頭先個描述最好嘅，喂呢個純粹係一個施工嘅質素問題啫、可以賴喎，本來可以賴嘅、但係咧，你越頂咧，就越覺得人哋覺得你好鬼。 係啊。 就是、背後咧，你根本咧係個利益共同體嚟， 同埋低温啊！即係呢件事爆出嚟啊，陳凡都唔敢報警啊！喺之後嗰日，啲人問佢：喂，大佬，事件事有冇呢個咁樣嘅刑事罪行嘅嫌疑啊？佢之後先至死死地氣話，即係已經交咗俾執法部門處理。去到今時今日，又有新嘢爆啦！而家連會展站都有啊，三成嘅 record 都冇咗，唔見咗啊，不翼而飛啊！喂，日日都有新鮮嘢爆嘅喎、 哦。其實應該係咪商業罪行調查科應該去了解 ？ICAC 嗰啲全部去搞啦，係嘛？ 嗰啲全部去搞啊，差佬嗰啲全部去搞啊。喂，大佬離曬譜。 喂，而家真係 shit hits the fan 喎、哦，係嘛？啲屎飛到周圍都係喎、 哦。唔係啊，係去到呢個狀況咧，你喺外國咧一早就已經係內閣總辭㗎啦。 係啊， 唔係即使唔需要內閣總辭都好，你起碼負責呢一個係咪叫發展局啊？ 嗯。 喂，嗰條友要問責啦。 嗯。 喂，即使你啱上任都好啊，你唔可以咁賴嘅，大哥。 嗯。 係嘛？因為你上任嗰陣時候，你應該要 check 清楚曬啲嘢噶嘛。喂，你唔好以為陳凡唔使負責，因為係梁振英年代之前嗰個係邊個，我唔記得咗，係咪？喂，唔可以咁樣推翻去轉頭㗎、因為你個政府係延續緊噶嘛。 同埋，如果我見到咧， 你唯一好彩啲就係如果你喺英國或者喺美國嘅，喂。你一個共和黨執政嘅喎，或者係民主黨執政嘅喎，保守黨執政或者工黨執政，但係你一上去上馬嘅時候，喂，你唔係叫個助理或者相關嘅公務員全部拎曬啲嘢俾我睇嘅咩？ 嗯， 喂，你應該係一早要做 whistleblower 噶嘛？ 嗯， 係咪即刻要即係改完更章、改完逆切噶嘛？喂，你而家等到今時今日，係因為你自己鬼打鬼。因為有中科先至爆大鑊， 加埋蘋果啦。如果冇蘋果都好大鑊， 多數都係中科話俾蘋果聽嘅，都唔使諗係咪？ 唔係啊，你要睇清楚一樣嘢，就係話今屆呢一個政府其實本身就係林鄭，全部都係高級官僚嚟噶嘛。你根本就係嗰班高級官僚同埋你前線嗰班人完全唔啱眼內鬥走出嚟嘅結果嚟嘅。即係你陳凡走出嚟都好學你話齋，喂，即係佢啱啱上任，喂，咁下面嗰班友本身都應該會 warn 佢啩？喂，如果佢收到 warning 唔做嘢一樣嘢啊 我又覺得咁，下面嗰班友，我估如果中科唔爆咧，都係烏口啊。 嗯， 嗰班友仔都係走過咗、所謂嘅路政署又好，乜署都好嗰啲咧，都可能係即係回歸之後咧，嗰啲公務員咧就懶得懶。我唯一系咁嘅解釋嘅咋，阿頭懷我解釋唔到嘅。 嗯， 你同佢有錢分啊？喂，你做公務員嗰份人工就 fix 咗噶啦。 嗯， 係嘛？又可以即係退休無憂噶啦。 嗯， 喂，俾咁多錢嚟，就係、因為我哋高薪養廉啊，大哥。我唔 suppose 你，第一我唔會 suppose 你係OK， 你起碼都有咁嘅專業職系嘅人，即係呢啲嘢我唔識，你唔識，佢唔識，就係佢班友仔讀嗰啲嘢先識嘅人。系嘛，或者有相關工作經驗嘅？喂，你都睇唔到， 嗯， 咁我靠咩啊，大哥？ 靠我肉眼啊，大哥！ 唔係你唔記得咗一樣嘢啊？回歸之後咧，其實立法會一直喺度將防止賄賂條例都加埋然後利益呢一樣嘢啊嘛，亦即係話喂，你講嗰班咁樣嘅 咁但係前線咧，我去 check 嗰啲油啦，喂冇理由你處長助理處長去 check 㗎，梗係可能係邊個科文啊或者咩主任啊成嗰啲去負責㗎，咁喂嗰啲油全部甩曬碌。喂，咁啊真係制度崩壞喎！而家我哋 梗係崩壞啦， 因為嗰班友退休之後就係走去嗰度做策略顧問噶嘛，你打秃鹰就知咩事啦。 同意，唔係唯一你俾人嘅懷疑就係咁咯，係咪？ 嗯， 即係你又可以攞長俸，又可以翻你啲機構度， 嗯， 即係可能你做總工程師又好，或者係高級工程師都好，日後就原來翻去呢啲咁嘅禮頓啊嗰啲咁嘅地方。去做工程， 你咁而家系衰过咧？嗰阵时元帅 仲好啊，揾你做顾问， 啊、 你几傻啊？一手就攞长粮， 嗯， 第二手因为你做过政府，嗰啲随时你下属嚟嘅，同事嚟嘅，你又熟悉政府嘅政策，点、 嗯、 去 circumvent 佢？ 啊， 点去转空子？ 唔系呢个就系顾 点样走过场？ 呢、這个字系顾于德所讲嘅官商同谋咯。而且你而家咧，你搞啲监管咧，嗰啲官僚咧养。監管工程嘅官僚係好少，根本上係 function 唔到啊！所以你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好容易俾人買啊！其實係好容易俾人買啊！我冇話佢俾人買咗啊！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你而家今時今日咧係衰過鉛水樓事件啊！嗰陣時你都仲係俾人屌咧，你係紙上監管，而家你紙上監管都冇啊嘛，去曬邊啊啲記錄？ 唔係呢單嘢咧，一定有蠱惑㗎， 梗係蠱惑啦！ 有乜可能？是冇可能，是嗰啲 唔 make sense 根本就 嗰啲 documentation 系唔见晒，冇理由系不义结婚，但系当中一定系涉及刑事成分。 嗯 ，otherwise 你系唔可能系唔见晒啲嘢。以你间礼顿咁大嘅公司， 嗯， 以你港铁作为一个公司化咗之后直属政府嘅一个组织，所以话说回来，其实呢个咁嘅公司化。是令到政府是卸責的。 嗯。 不关我事的港铁嘛。虽然我是大股东。但是我們希望即是、符合緊商业的原则运作。同埋能够贴近市场。贴乜地区的市场呢、阿哥你是垄断的嘛。 你要班官僚。 喂、 啊、 公司化或者是私营化的目标。就是希望不要被个官僚制度箍住他。 Constitution 咯。回应市场咯， 但系你要系回应市场，你都要有竞争者先得噶。 你咪好似日本嗰个玩法， 边个同你竞争啊？ 你咪好似日本嗰个玩法咯，佢又有私营铁路，亦都自己有公家铁路，互相竞争啊嘛。 我僆仔嗰阵时候去，哇，揸住个地图嘅，连日本仔都系，因为惊死走错路啊嘛，因为原来系。好似话接驳嗰啲唔系间间一样嘅大佬， 同埋好离谱啊！而家你会展嗰度咧，佢系有候补记录，你唔见咗之后有候补记录，即系咩嚟噶？即系自己作翻出嚟噶，哇！好多人惊喎，大佬。 喂，时间差唔多啦， 吓、啊， 休息一阵。 嗯。 有咧用唔到嘅芋頭啦，都係 一樣嘅方法，咁樣攞呢個本地種植嘅蘿蔔啦，同埋本地嘅姜啦，同埋即係揀啲瓜，你好似我大隻烏頭， 夠老根，夠老根嘅全部夠松。 芋頭嚟講咧，我哋都係會等你食到有芋頭啦，然後有好多就攪用咗喺啲粉度。 啲瑶柱睇佢外表個賣相都知道佢好矜貴，好似700蚊一斤。哇！你用料都幾貴喎。 冇啦，700蚊買呢種啊。 咁啊更加好，咁啊更加驚喜添喎。 哇！原來咁靚嘅魚料，真 係。 我舊年同今年都唔同價錢啊。即係啲用喺邊度叫好咧？ 咁當然啦，你同係臘皮嘅嘢，一定係有正式臘皮嗰種工序，所以通常我哋都會即係揀係新界啊，出邊啲人哋自家大製，真正係風光已經生曬臘腸啦呢啲，或者我哋用翻新界啲自家做嗰啲就一流啦呢啲，呢個係典型嘅三七腸， 三七分係嘛？ 係三分肥嘅，七分瘦嘅，呢個臘腸嘅口感咧就最一流。 如果芋頭糕嚟講咧，又落多啲臘肉啦。如果蘿蔔糕咧就上中式嘅啫，因為你多啲臘肉啊嘛。然後就三分一留翻撒好面，然後呢度咧就一半落落去撈埋，然後有一半拖好面。即係你個面OK 唔係好多，跟住咧你就拖蝦米啦。就又鋪呢個搣曬一絲絲嘅鹽柱啦，咁但係呢一堆嘢咧就高度都會撈到有嘅，即係其實你每筆一斤咧都會一定食到啲菜 到啦。 開唔開心咧？而家我哋一齊整呢啲魚味嘅好嘅，好開心啊！你咧唔隔開咧一叮熱咗嗱，叮熱幾耐咧？1.5分鐘中火。如果你隔水蒸咧，係4分鐘。當佢咧介乎軟曬未軟曬之間咧，係最正。仲有啊，而家最近有人發明咗焗啦，喺焗爐啊，咁定有煎年糕嘅效果。 煎年糕咁靚，原來我哋收啲煎蛋，都好靚，真係好靚。 仲有咧，係一個印咧，係疫情係麥香。阿李文送我嚟個。呢一嚿咧，點解呢一嚿會咁咧？呢嚿係特別多黑糖，即係試下，係啊，但係咧佢未夠凍咧就淺食。呢個係姜嚟 嘅， 即係試下係啊，好姜味嘅，有啲食咗嚿姜咁咯。嗱，好啊，你咪討論咯。 幾高？ 係啊，嗱，姜黃。